目前累计大约403,0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大约252,800名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0,2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卫生署表示，土瓜湾仁泽医务中心为反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条款，接种服务协议被终止，处方收回未用的科兴疫苗。网上日前流传那间诊所制作表格比较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提及科兴生产商声誉不好。卫生署并没有提及诊所违反什么条款。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表示，希望当局交代更多资料，又认为有关医生做法比较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23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币6.517，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26.28美元，卖出价是1,727.3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华光庙麒麟醒狮金龙貔貅，哇，样样都好靓、啊。 想睇扎作艺术品，唔一定要等到节庆，你可以去扎作技艺展示馆。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毛卓奇分享扎作工艺同佢背后嘅传统理念。 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时段内播出。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 一首歌陪你度过失意得意嘅日子。 问世上有几多梦， 但系属于歌曲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啦？ 最美丽仍然是爱。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一首歌一个故事，带你走入歌曲嘅世界，细微背后感动。 半道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3月24号，农历系2月12日，星期三嘅呢个清晨，欢迎你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呢一首系好感人嘅一首情歌，电影《人鬼情未了》里边嘅呢一首歌曲，咁啊呢只歌《Unchained Melody》啦，其实系一早先有呢个歌啦，后嚟喺《人鬼情未了》里边咧摆咗呢个歌咧做里边嘅歌曲咧，啊好似真系度身订造咁样，系好好听嘅一只歌啊！咁而里边有啲感人嘅故事啊，一啲爱情故事，又有好多个情节，所以咧当时套电影咧系非常之受欢迎，睇完咧个个都赞好。咁喺即系西片里边有啲一套咁感人嘅《人鬼情未了》，而喺我哋嘅、香港呢边咧，有啲港产片咧都系有另一套类似嘅咁样嘅感人。当你发觉原来失去咗个人，但系哪管系认识唔深而又结婚，但系原来都好情深，亦都系夹杂咗一啲好动人嘅爱情故事，就系、是、郑秀文啦，同埋刘青云嘅嗰套《我左眼见到鬼》，咁里边咧又有呢一首感人嘅歌。往往失去嘅时候咧，你就系好可惜，好珍惜，希望能够再重现你眼前。 回来我身边。 道别了怎可再见，就像这一生再精彩也得一次童年，但是我天真未变，孩子很好骗，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向你狡辩，让我听够你便回来我身边，明知等不到亦要等，还好有眼泪来陪衬，反正空虚没什么想发生，难得开心过让我等，难得我越挨越振奋，可以等谁愿意吗？没有真相才吸引，我勇敢我胆怯我不忿，回头问背后谁着了灯，但愿你真的看见，现在我天天抱紧这部去睡眠，但愿我天真未变，孩子很好骗，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信你狡辩，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明知等不到亦要等，还好有反正空虚没什么想发生，难得开心过让我等，难得我越爱越振奋，可以等谁愿意吗？连微笑都因你吃尽，我勇敢我胆怯我不忿，回头问背后谁在质问，是你声音会变，但愿你的神态未变， 一切都不再是重返的时候，只有一种期盼，明知的期盼都是一定是会落空，但是都是好想有这个希望实现。郑秀文的回来我身边。早晨早晨，回来这个现实的世界，新的一日开始了，刚才一些好听的一些情歌。今天是星期三，时间是5点17分。今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轻微至和缓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的时候，日间都是相当温暖的。现时气温19度，湿度71%。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

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惘。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把声是非常的干净，没有啲杂声咁样，没有啲杂音嘅。这个就是彭羚啊，已经系唔再唱歌噶啦，除非一啲特别嘅情况。以前嘅作品完全因你。早晨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赏你》。就快到五点半啦，有胡美仪。 灯花满身，月漫山蝴蝶，梦一觉春风换走黄叶，流水融寒川， 几许恩怨， 望西东雪。朝夕尽倾全力，留一照青灯互相寻觅，由心愿神星会找到光明。问几许恩与轻轻，爱咋星夜尽见天清，贪一周安逸，幸福甜蜜，湖水依依，未舍红日。一脸风尘，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孟加拉一个罗兴亚难民营发生大火，至少15人死亡，最少400人失踪。联合国难民署说，大火入面仲有550多人受伤，大约45000人流离失所，至少10000个临时庇护设施被毁。孟加拉当局说，属于国际移民组织和土耳其政府的两间医院亦都在大火中被毁。这个难民营位于孟加拉东南部，收容了大约100万名罗兴亚难民，很多都是2017年逃避缅甸军方镇压而逃到当地。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起火，并持续至到第二日的凌晨，火势波及大约10%的难民亲戚栖身的营地，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已经在星期二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接种之后感觉良好，普京星期三将会工作一整日。佩斯科夫早前表示，俄罗斯三种新冠疫苗都非常可靠和有效，都能够形成稳定的免疫力，普京将会接种其中一种，但是不会公布是哪一种。佩斯科夫又说，普京接种疫苗的过程不会向外界公开，因为普京不喜欢在镜头下接种疫苗。回来本港，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10日至23日曾经身处8个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检测。有3个处所新增1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包括将军澳宝盈花园第二座、中西区干德道58A至58B、富景花园第一同第二座、深水埗南昌街67同69号。有4个处所的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另外，香港仔如辉道18号港辉中心高层地下、东华三院萧旺李满福幼儿园爆发流感样疾病个案，局方为审慎起见，亦都将嗰一间学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会在将军澳宝盈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而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至到今个星期四。警方在大角咀拘捕3人，分别涉嫌贩毒和藏毒。一名40岁男子昨日在大角咀道被警员截查，在他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员其后在附近一间房入面检获怀疑冰毒、怀疑海洛因和怀疑霹雳可卡因，所有毒品合共大约值114万。那名男子涉嫌贩毒和藏毒被捕，而房间内的一男一女分别34和32岁就涉嫌贩毒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23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币6.51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27.11美元，卖出价是1727.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四月五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Hello， 你好，我是主持陈思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六月先生日，但是五月就截止登记做新选民，那我到底还得不登记啊？ 不知道，好像得。 但是我又未够18岁。 是得的，只要你在7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做新选民。更多的选民登记资料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和七时公后播放的爱登记家庭找到。 为什么你会这么清楚的？ 因为我就是爱登记家庭的成成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咁啊。已经是天光了，不过天是未光，意思是第二朝早开始的了，新的开始。这一天是3月24号，农历就是2月12日，一个礼拜的中间日子。一个礼拜的中间，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你觉得好像哎呀，还在挨下去，很闷，一份工作很即系挑战性得嚟，又未知点做，但系可能另一啲人嘅睇法就是、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咁啊一路迈向紧啊礼拜六咯，要有得休息嘅时候，呢两日咧要系好积极地快啲做晒啲嘢佢，唔明嘅嘢咧就可以问，真系好似系读书嘅时候，先生都话要不耻下问，有咩唔明就嚟揾我啦咁样样，但系有啲人咧对。问的态度呢就是抱有不同的睇法，有些就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去追寻，有些就说哎不用走那么多冤枉路，问了呢起码点醒你和你开窍啊。所以呢有时同一件事呢有些人不同的做法就是这样了。性格的有时呢都没得改。不过只要凭着良心做事。千祈唔好做一啲损人又不利己嘅嘢。 最好呢就做啲帮到自己又帮到人囉。早晨5:39。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佢有一把好靓嘅声，就是吕方的呢首《老情歌》。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43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轻微至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是相当温暖的。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朝早起身吃过早餐之后， 赶紧执拾啲嘢之后，有冇嘢系要带齐 check 清楚之后咧，就出门口啦。带齐嘅嘢包括咗可能你有啲公事嘅嘢，但系翻嚟做要带齐晒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有你个即系出门必备嘅你手提电话咧，系有时就系啦嗬。行出门口咧就左腾右腾，啊个电话喺边咧，抄嚟抄去，尤其是女人嘅袋咧，因为啲大袋啊摆满好多嘅嘢嘅时候咧，其实咧就系摆咗喺里边噶啦。不过好心急嘅时候咧，就会比较难揾到。到最后啊，有啦有啦喺度啦咁。除咗手提电话好紧要之外，即系有时即系如果唔系唔更新。真系周身唔自在，好多嘢咧，你都要靠个电话去复啊，去睇到一啲资料，咁所以咧好紧要嘅。另外就系近一年都训练到我哋已经知道啦，啊，出门口睇下，咦，有冇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一啲即系湿纸巾之类嘅嘢啊，系要防护到自己嘅，保护到自己嘅嘢咧，呢啲全部要带齐。当然银包你都要带齐啦我都有试过咧，就系出咗去之后咧，先忘记带银包，但好彩仲有张八达通。有啲地方接受嘅时候，你仍然可以使到钱啊！首咧可以令你热下身啊，随歌而起舞当系做运动嘅咧。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韦尔山嘅《跪在大门后》啊。早晨时间仲有大概十二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喺下个月份咧有几日嘅红日假期，不过而家放假期嘅假期咧就冇以前嗰种兴奋啦吓。以前咧就话可以计划定啊，嚟紧有几日嘅红日假期啊，短短几日都冇乜所谓啦，咁咧就可以咧行开几日，咁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咁样近近地东南亚地方咁去。 但而家咧不彈此調都成年啦，大家都喺度期盼幾時咧可以真係去玩下咧咁樣。就一定会有呢一天，不过而家大家都系一个问号，到底系几时咧吓？咁暂时咧要搞掂咗呢一只咧，同我哋即系成过咗一年嘅时间啦，差唔多吓。咁啊，同我哋一齐相处紧嘅呢一个嘅系即系新冠肺炎。咁啊，全世界好多地方咧都重视紧呢一样嘢啦，而家都讲紧啲疫苗啊咁样。咁喺德国咧，佢哋喺四月份嘅复活节假期咧嘅实施咧，就会系一啲嚴厲嘅抗疫嘅措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同各州都達成協議啊，就將現時咧實施嘅封鎖措施咧會延長三個星期，復活節嘅假期咧幾乎咧就實施全面嘅封鎖，就避免咧第三波嘅疫情蔓延啊！咁啊預料咧喺復活節期間咧，大部分嘅商店咧全部閂曬，原則上唔能夠任何嘅聚集嘅機會喺度，包括一啲宗教嘅活動。咁啊～好多人形容话德国喺复活节嘅期间实施嘅呢个措施咧，就系当地至今咧最严厉嘅抗疫封锁措施。有时有啲嘢咧就喺严之下咧，就希望嘅成果好好。有啲人即系正如系父母教子女，有啲系采取朋友式，有啲系采取好严厉嘅方式。每人唔同嘅系希望咧都系培育好嘅下一代，但系方式系点咧？系咪真系？即係如果教仔咧嚟講，係咪一本通書睇到老咧？又未必嘅。有時候咧，要用一啲靈活嘅方式喺抗疫嗰方面點咧？除咗係當局嘅執行之外咧，我哋自家都要做好自己，去配合呢、這個即係整個世界嘅一個抗疫嘅措施。 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早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Sam 的《西施如期》，他的中樂呢都是來自他爸爸，都是玩中樂而影響他，都有這個就是一個番薯仔啦，以前今天也都在這個西曲流行之餘呢，都不忘呢推崇我們中國的音樂呢，中國的歌曲呢都好聽，《西施如期》焗焗身。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這種聲音，又或者這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朝头早起身啊！如果系个腰赤赤地咧吓，系咪同腰背痛有关咧吓？今日雷博士会同我哋讲腰背痛点样预防啊！ 要女踩腰扎防壁盖，要女踩腰扎防壁盖，要间的火花可蒸发每个。 梅艳芳的妖女啊，还记得当年很妖的一个打扮啊，在台上载歌载舞呢，令到所有人都投入啊。好了，这首歌之后呢，会有六点钟的新闻报告。 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透露，当局正是考虑放宽院舍探访安排，如果探访者和院友都已经接种疫苗，或者可以获安排见面。有院友家属说自己有长期病患，未必适合接种疫苗，认为有关安排不公平。本港昨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3宗来自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的群组。患者包括无病征的33岁男顾客，以及两名分别38岁和51岁的女子，两人早前确诊患者是密切接触者。一宗新增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88岁男子，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他曾经光顾启田商场潮福龙虾专门店，这间食肆早前已经有两宗确诊个案。另外，伊丽莎白医院一名89岁确诊病人离世，本港累计204名确诊患者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900米，有雨。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423点，跌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币6.51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27.11美元，卖出价是172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哋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曾浩辉医生，打咗疫苗啦，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我哋系必须要特别留神，从而去求医嘅咧？ 最值得留意嘅副作用都系过敏性反应啦。另一般症状就系打完针之后，讲紧系譬如话15到30分钟左紧之内咧，啊可能出现一啲皮肤一啲痕痒啊，流眼水啊，如果比较严重啲，可能个心跳会快咗啊。咁呢啲过敏性反应就要特别留神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原 来的你有梦想吗？一起用音乐为理想加油。 电视节目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Misha 叶巧琳 同埋 Kev 黄燕分享点样透过音乐追寻自己嘅梦想， 仲有 Michael C 再以歌声互相鼓励，为大家打打气。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朝早起身最好梗系有人准备定一份丰富嘅早餐，同你一齐悠悠闲闲咁叹一叹啦！逢星期日早上7点至9点，黄希文以10分嘅准备，万分嘅诚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有缘相会。啦啦啦啦啦！为你泡制一份丰富嘅音乐早餐，以英文金曲为你洗涤心灵，去除过去一星期嘅烦恼，开展愉快嘅新一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是星期三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6点11分半。一会间我们又有机会跟雷博士就是讲运动的一些知识，知道多一点，同埋可以有些示范动作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些什么动作好的。好了，看看今天天气情况先。今天会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在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的。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24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呢，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早晨，黎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咁又要提醒下各位朋友做运动啦，因为咧，嗱，你早前又提及啦，我哋要多做运动啊，可以预防癌症啦。啊，长跑系咪可以长寿咧？全部都系喺运动咧，就楞上你嗰个健康关系。 系啊，即系话说，你话我哋细个嗰时咧，我哋就系街童啦，通街去玩啦，即系跑嚟跑去啦。其实原来五十年后嘅今日，我哋而家好清晰啦，运动咧唔系真系玩嘅，对我哋嘅健康咧系非常之紧要。 所以以前咧，阿妈俾落街玩咧都啱 嘅。啱嘅，但系而家啲阿妈唔俾落街玩，其实就唔系太啱嘅。 系，但系咪多啲去公园玩啦？有大人同埋一齐都好啲，安全。 而家嗰个形式咧系改变咗。嗱，我哋细个咧就系自己落街玩，嗱，阿妈就话九钟翻嚟食饭啦，唔系冇噶啦，唔留饭俾你啦。咁而家咧就由家长咧系安排啲小朋友去参与不同类型嘅运动。咁但系由于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好多嘅体育处所都停咗啊，咁所以小朋友嘅体质咧喺疫情期间嚟讲咧系特别差嘅。 所以如果大人咧都要的起心肝，因为大人都要做运动， 冇错。 大人细路都要做运动，就要谂个方法啦。 系啦，老中青都要噶嘛， 在家都可以做下运动。 冇错冇错。 咁啊，今日所讲嘅呢个咧，哇，其实香港人好多都会有咁嘅情况，就系腰背痛啊。 冇错啊，大人就特别严重添。嗱，我而家就喺浸会大学工作啦。咁啊，其实喺两年前咧，就联同中文大学骨科嗰边啦，运动医学嘅团队咧就获得呢个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咧，就举办一个叫做机不可失嘅大行动。咁啊，机咧系肌肉个机。咁我哋咧就针对系肩颈嘅肌肉啦、腰背啦同埋膝头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针对咧系讲下腰背痛呢个问题。 系，我又想问下啦，腰背痛个范围应该由边度到边度啊？ 嗱，其实腰背痛呢个范围，首先我哋要理解少少嗰个腰椎嘅结构先啦，个解剖学嘅原理啦。譬如我哋叉腰，我哋譬如你叉住条腰，你裤头吓，裤头。不过而家你啲低腰裤就再低一啲噶啦，即系传统嗰啲裤头，叉住条腰，你摸落去背脊后边咧，如果你贴埋长企咧，你摸落去咧有少少个弧形弯嘅，嗰个位咧就系我哋腰椎啦。咁啊，腰椎就系英文咧就系 number 啦，用 L 呢个字嚟代表嘅。咁所以一般嚟讲有五节啦，吓就 L 一二三四五。咁啊，呢五节咧，其实佢功能咧就系简单，就系将我哋上身同埋下身系连接埋一齐。咁所以如果你呢个连接器做得唔好， 哇，咁就弊啦。 系啦， 即系企都企唔到啊，系咪啊？ 系啊，咁所以当我哋做一啲身体移动嘅动作咧，其实我哋嘅腰椎咧都承受一定嘅压力。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好好上天咧俾咗一样嘢我哋咧叫做肌肉。 系， 咁肌肉咧就系围绕住我哋嘅腰椎啦。咁所以如果你嘅核心嘅肌肉组群啦，即系包括你腹肌啦、背肌啦、左右侧边嘅腹外斜肌呢啲肌肉咧，够力嘅话咧，咁就能够预防我哋腰背痛啦。 所以咧，其实咧，即系等于我哋买一样新嘅物件翻嚟，最初个配套都系好好噶。你睇下点样去真系爱锡佢吓。 冇错。 咁我哋嘅身体都系上天俾我哋嘅时候，个结构系咁样。 咁啊嗱，我哋成日推广嘅人做运动都系不外乎，我成日都讲啲三招噶啦，威逼恐吓利诱啦。咁先系恐吓下先啦。 吓下点样呢啲有啲咩吓我哋？ 梗系用啲数字嚟吓下大家啦。咁啊，世界各地啦，包括埋譬如举例。就是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啦，世界卫生组织啦，好多世界各地国家地区的健康的数据都发现咧，几吓人的，有八成的成年人咧喺一生之中里边咧，都最少有一次的腰背痛出现的。 哇，八成啊！ 系啊，系啊，即系十个有八个噶， 即系一定系避不了嘅。 嗱，咁仲有两个避得不了，但系呢个机会相对低啲，咁所以真系咧，大家都要好好咧，系保护我哋嘅腰背啦。 不过咧，其实咧讲翻都系啱嘅，有啲时候大家都会只手喺后边揼下自己条腰嘅，就系觉得哎呀，腰骨痛定腰背痛咧，咁样可以有时候。 系啦，其实骨同埋背。如果你係能夠準確揾到骨咧，咁當然啦，你可能就係有經過一個準確嘅診斷啦，係咪？咁所以腰背痛咧，我哋一般就算我哋而家喺從運動醫學嘅角度去睇咧，啲人打波啊、運動受傷咧，我哋都一定建議佢哋咧係要揾一個準確嘅診斷，就唔好自己係攞啲鐵打蕉捽下，或者係揾啲咩嘢敷下咁。因为你个腰背痛咧可大可小嘅，咁因为你痛咩嘅啫？痛系一个警号啊嘛，即系话你俾你听你个组织系有问题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及早揾出嗰个痛嘅原因，咁然后咧作出一个针对嘅治疗。咁而喺外国啦，特别喺美国嗰边嘅文献咧都话咧，有六成嘅腰背痛咧，可能甚至唔止添啊，系同缺乏运动有关嘅。 哦，系啦， 因为点解咧？ 這個真的運動是對我們的肌肉系統是非常好的嘛。 嗯。 那還有剛才提到那八成人在一生之中曾經出現腰背痛呢，那在文獻裡面分析呢，很大部分的原因都跟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坐得多。坐得多，因为坐得多咧，冇错，坐得多令我哋系短命啲。咁呢个喺科研嚟讲，揾出两者关系啦。 嗯， 但系坐得多咧，令到我哋嘅腰背嘅肌肉咧系越嚟越唔喐。 嗯， 越嚟唔喐嘅时候咧，上天就收翻嚟。咁我哋生理学上咧呢样嘢就叫肌肉萎缩。 系。 咁所以好有趣嘅，最近我睇咗一本书咧，我好欣赏，就系由哈佛大学一个生物学嘅，即系生理学啦，同埋研究人类进化嘅教授咧。 嗯。 佢个名叫做 Lieberman 啦，吓译名可能译做利巴文咁上下啦。佢就写一本书咧，佢就追踪咗呢几百年，甚至乎系几万年啦，人类嘅进化同我哋嘅健康行为，同我哋譬如举例呢啲慢性嘅疾病嘅关系，有个好有趣嘅观察咧，即系佢系一个进化人类研究呢啲啦。咁佢发觉自从人类嗰张凳咧有咗个 pan 之后咧，即系个椅背啊，即系椅 pan 啦。啊！呢、這个腰背痛嘅问题咧，就开始嚟啦。 因为我哋有椅凳啊，成日挨住佢，唉，好舒服啊咁样。 冇错，因为我哋坐，大家知啦。如果坐你冇个椅凳，你会攰啊嘛。点解会攰啫？因为你个肌肉系用咗啊嘛，所以你先会攰啊嘛。咁但系当你有咗个椅凳嘅时候咧，我哋个肌肉，特别系维持我哋腰背嘅肌肉咧，就越嚟越弱啦。 嗯， 越嚟越弱，咁样一代一代一代落去嘅话咧。咁就衍生到一啲慢性嘅疾病啦，當然就腰背痛啊出現。 咁啊又係喎，嗱，譬如我嚟講啦，去茶餐廳食嘢咧，我梗係中意揾一啲有啲挨嗰啲，有啲可能就係圓凳咧，就坐得唔舒服，即係要你食完快啲走。咁所以咧，我就會揀有得挨嗰啲。 其實佢好有趣，佢喺書裏面都講到咧，嗱，人類係會進化嘅。即係就算你話我哋要轉得坐耳聽，咁我哋嗰個脊椎嗰個弧形咧，其實同原始人或者同嗰啲猩猩類嘅咧，係有少少係轉化就適應嘅。 嗯， 但係呢個由基因一代傳一代嘅，你講緊可能要以萬年以上，甚至無好幾十幾百萬年嘅一代一代演變啦。 嗯， 但係因為我哋呢個發明有聽去坐呢一樣嘢咧，只係而家講緊都係三幾千年嘅歷史， 係咪？ 我睇翻啲文獻咧，就係古時一啲皇帝啦、官庭啦、政府有錢嘅人先有平坐噶嘛， 係奢侈品嚟噶嘛。 其實我哋細個好多時屋企啲凳咧， 冇噶， 都冇平嘅。 即係我哋細個坐凳仔嘅啫嘛，凳仔咪又冇平咯。 我記得去街邊嗰啲大排檔都係坐凳仔食嘢，冇耳平 嘅。係啊係啊，一條長條嘅凳嗰種咁樣咧，以前 咯。嗱，咁就應該公道啲講，嗱，我哋嘅生活係會改善。咁而家有咗耳平咧，咁我哋唔應該禁止我哋唔俾我哋坐耳平。 其實係你識。当地运用 冇错啦，你要适当。当你如果成日都坐喺个耳听里边，腰背嘅肌肉好绷紧唔喐嘅时候咧，咁、你就要做啲伸展运动啦。咁你收工嘅时候咧，亦都做一啲保护翻、强化翻你腰背肌肉嘅一啲动作。 嗱，除咗坐之外咧，其实企嘅姿势都会影响腰背痛吓。 系，冇错。咁我哋成日細個都俾阿媽鬧咧，寒背啊，即係總之企得好肉酸嗰啲。咁事實係嘅，嗱，咁有兩個可能嘅潛在嘅原因。第一個就係本身你嗰個腰背部分嘅肌肉太弱，令到你個姿勢企得唔好。咁所以你可能需要咧，先咧係鍛鍊翻一啲肌肉嘅訓練咧，就係令你個肌肉強化咗。咁跟住與此同時咧，你個姿勢裏邊咧就慢慢去改善咯。 係好啦，咁啊揾出一啲我哋唔正確嘅原因之後，我哋有咩可以補救啊？咁樣咯。 嗱，就我哋成日講話防治啊，即係預防同埋治療啦。咁啊，預防咧，其實你生活個習慣咧好緊要啦。譬如你起身嘅時候咧，譬如我自己瞓醒覺起身咧，我都會喺床度咧。做少少暖身，喐动下，就唔好一起次咧个身咧就接起。 你系咪手手脚脚都喐下咁啊？ 系啦系啦，冇错。同埋咧，你落床嗰时咧就记住咧，唔好似即系个身咧，好似我哋个面向天咁样接起。 吓 咁，因为你对腰椎承受嘅压力都会大啲啦。咁你循序渐进啦，慢慢嚟啦。咁啊，日常嘅生活嚟讲咧，你都可以做翻一啲简单嘅肌肉训练啦。譬如你可以挨住张凳，然后只脚咧向后咧系慢慢升高。 哦 系啦，慢慢唔使快噶。 即其实你扶住嗰个椅平，然之后你个人你嘅后脚咧就 系啦，后脚向后， 系 你慢嘅动作，你感觉到咧，哇，我升到只脚45度，甚至乎多少少嘅话，你感觉成个背部嘅肌肉咧系有出力嘅。 嗱，大家咧就其实喺度，如果你都系，唔系听得好明，唔紧要，其实咧我哋已经拍咗条片咧，就放咗上 Facebook 嗰度，亦都示范咗做呢个动作噶啦，预先示范咗喺呢度啊再讲嘅，咁大家可以睇咧就清楚啦吓。 而治疗嗰方面咧，咁而家喺譬如物理治疗啦，或者骨科嗰边嘅治疗咧，都好多元化噶啦。咁譬如系电疗啊，一啲热敷啊，一啲牵引嘅治疗啊，或者一啲手法治疗啊，甚至无针灸啦，咁啊运动治疗咧都系其中一个系治疗腰背痛嘅方法。 系 咁，但系归根到底都系我哋一定要治标要治本啊嘛。个本咧就系必须要强化翻你身躯核心嘅肌肉。咁有咩办法咧？好简单嘅啫。我哋成日都讲有两个动作你一定要做嘅。 系 咁咧，第一个咧就系翻翻去好似中小学嘅时期咧，体育老师教我哋做嘅 sit up， 即系仰卧起坐。嗱，你唔需要斗快。因为你唔系话学校嘅做一个体能嘅平核啊比赛，你咧系平时做好似 sit up， 就嗱我瞓喺度啦， 瞓喺度啦， 然之后我慢慢去起， 系啦，嗱你发觉慢起咧系仲攰噶， 哦，但系你如果一下子起咧，又好似惊挫出， 系啦，咁啊慢起不得止，仲要慢落， 系 慢慢落，嗱慢慢落呢个咧就正正咧锻炼翻我哋腹部嘅肌肉一个叫离心性嘅收缩，因为我哋要扯住个身，唔好俾佢咧因为地心吸力咧吸我哋个人落去。 咁我就话，如果我瞓喺度嘅时候起，我需唔需要去到90度嘅角？ 又唔需要嘅，如果你做到就 OK 嘅，你可能去到70度、80度，你感觉个腹肌咧系出紧力，咁你慢翻落去， 就系咁起又瞓翻低。起又瞓翻低要慢做， 系啦，咁因为腹部嘅肌肉咧系帮我哋巩固翻我哋嘅腰椎嘅一半，一半啫吓，仲有一半咧就喺后边，因为前后啊嘛，系咪？ 咁所以头先你话教嗰个动作咧，就系补翻个后边嗰个。 后边嘅动作咧就冇错，就系简单嚟讲，扶住张凳啦，你脚慢慢向后嚟升高啦，或者咧而家都好流行嘅就系一啲嘅平板支撑，啊，即系手脚咧就撑住，你个人都好似块床板咁平咧系支撑住。咁按你嘅能力啦，如果你做到可能半分钟啊或者一分钟呢就非常之好㗎啦。咁按你能力循序渐进。简单嚟讲，你开始嘅时候呢做按你嘅能力呢嘅辛苦程度 ,0 到10分 ,10 分最辛苦，你做到系6-7分啦，感觉下。咁冇错，你做完头几次呢你可能会疲倦嘅。 係。 疲倦即係話正正你嘅肌肉咧係適應唔到嘛，少少疲倦咧係合理。咁咧疲倦完之後咧，嗰啲肌肉咧就會增生咗、強化咗。咁啊如此類推啦，經過大約4至6個禮拜之後咧，你就會感覺到你嘅腰背肌肉咧係實淨咗，咁你嘅姿勢都會係好咗好多嘅。 嗱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如果做文職嘅工作咧，即係一翻到去寫字樓就一路全程都係坐嘅，咁就好弊啦。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就趁食晏時間啦，或者有時咦去下斟水啊，去下廁所啊，咁都唔係等成日自己即係喺度挨住曬喺度啊嚇。 係啊，田輩兄除咗坐之外咧，即係腰背痛啦，其實坐得耐咧，而家生理學嘅研究都發現咧，對我哋新陳代謝裏邊嘅荷爾蒙啊，即係荷爾蒙，即係講緊內分泌系統啦，對我哋好多功用啦，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而家起碼就係話，你每做半個鐘頭嘅話咧，你都要起身喐動下，等啲大肌肉喐動下，起碼3-4分鐘啦，等個血液循環提升翻咧，咁你先至可以維持翻你健康嘅體格。 好啦，咁大家嗱，記住啊，今集咧真係好多好豐富嘅內容，咁啊，聽眾咧就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重温翻節目嘅內容，而我哋咧亦都拍咗一條片咧，放喺 Facebook。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里面就是教大家做预防腰背痛的动作的。咁唔该晒黎博士，下个星期讲的话题都是很热门的。 都是啊，就跟我哋差不多，我哋年纪都可能出现的就是50肩。 但是都有年轻化。 是啊。 如果你有类似咦好像是50肩的情况，下个星期继续收听啦。拜拜黎博士，拜拜。 拜拜。 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 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见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恥，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别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 是啦，好多嘢呢都系要乐观积极啊，有呢、這个即系充满希望嘅心去做呢就会成功啊，嘅机会会大啲啊。同样我哋身体健康呢，我哋都系要积极去做，成日都咁提㗎啦。吕博士都提醒大家多做运动啊，再一次提提头先所讲嘅腰背痛呢，咁大家可以上网重温之余呢，亦都可以去呢钱佩卿专业清晨爽你嗰度嗰条片呢，就做咗好几个动作㗎。腰背痛嗰啲动作啊，有即係利用一张凳呢都可以做到㗎啦，好简单，咁大家上去睇条片呢就得㗎啦。好啦，咁听日呢就係林思维喎，会讲下不正确减肥方法嘅副作用。咁啊，听朝五点到六点半，清晨爽利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表示，中国倡议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愿望，有利各方增进了解和互信，切实开展务实合作，更好地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目标。古巴、俄罗斯、厄立特里亚等国发言支持决议草案，表示决议草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有利于防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已经在星期二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接种之后感觉良好，普京星期三将会工作一整日。佩斯科夫早前表示，俄罗斯三种新冠疫苗都非常可靠和有效，都能够形成稳定的免疫力。普京将会接种其中一种，但是不会公布是哪一种。佩斯科夫又说，普京接种疫苗的过程不会向外界公开，因为普京不喜欢在镜头下接种疫苗。挪威女首相索尔贝格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警方调查。警方表示已经开始向索尔贝格问话，了解上一个月的一个生日派对的情况，争取在今个星期完成调查。挪威政府禁止举行多于10人的活动，但是索尔贝格和13名家人在一个山区度假胜地庆祝60岁生日，他已经就事件道歉。索尔贝格可能因为违反社交距离规定被罚款10,000克朗，折合1165美元。 翻嚟本港，警方喺大角咀拘捕三人，分别涉嫌藏毒同贩毒。一名四十岁男子寻日喺大角咀度被警员截查，喺佢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员其后喺附近一间房入面检获怀疑冰毒、怀疑海洛因同怀疑霹雳可卡因，所有毒品合共大约值114万。嗰名男子涉嫌贩毒同藏毒被捕，而房间入面嘅一男一女分别34同32岁，就涉嫌贩毒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林正财透露，当局考虑紧放宽院舍探访安排，如果探访者同院友都接种了疫苗，或者可以安排他们在独立通风房间见面。院舍和院友家属说，外于本身条件未必可以符合要求，一阵讲下点解。 天文台预测今年全年的平均气温都会偏高，而今年可能还会有5至8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附近的范围。一阵间会请来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讲下预测的详情，同埋天文台嚟紧的新服务。 政府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一年两日在麦花臣球场以及网上举行招聘博览，提供8000多个职位空缺。我们问过来招聘的内地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顾问以及到场参观的大学生，稍后听下他们的意见。 中电推出节能计划，帮工商界悭电，过去两年一共都是悭了